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everybody，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相聚在周每天下午，还不能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钟，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轻松快乐的学英语。今天呢，我们继续老友记的课程啊，来说说 Phoebe 和他的 boyfriend Parker。 Parker， yeah。 这个 Parker 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有名的。 He's Alec Baldwin. He's one of the best known actors in the world. 大家现在马上去搜一搜，百度搜一搜 Alec。Alec Baldwin， Alec Baldwin、yeah. 是谁？你一看那张脸，你就会发现，哎呀，太熟悉了，原来是这个人。 Yeah， 出现在很多的那种影片当中。 而且他所有的兄弟也都是 actors 啊， you know? 他家里人啊， yeah. yeah， 好几个 Baldwin。我们经常就说啊、it's one of the Baldwins， one of the Baldwins， 对，不太确定是哪一个，看不清， you know? 应该是他们鲍德温家族， 还是忘了，对，反正就是他们家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演这部电影。 、好，那看来他们家里人是包揽了这个电影。 Yeah, yeah, and you know Alec is the best one， 他是最贵的。然后我们也就说 ，Oh yeah, you know, I guess they couldn't afford。The good Baldwin. They had to go for another Baldwin. You know, 整个家族都成了别人调侃的对象了。 对。 啊，这一集呢是他来客串的。他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He's like a super optimistic guy. Super optimistic.、 Mm-hmm. Overly optimistic. 啊，过分了。Overly,、过多了。 Yeah. Optimistic 呢、mm-hmm. 是积极的，乐观的。 Yeah, super 乐观。 哎，太乐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就说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是棒极了 yeah, 非常好 yeah, 完美 yeah, 你有没有听过一切的结果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 有这句话呀 yeah, 有这句话呀 yeah, 他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you know, 可以被车撞了然后就 Yeah, I love hospital food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我被车撞了以后送到医院里说我就喜欢吃这医院的食物 对啊最喜欢吃的就幸亏被撞了就是那种 然后 overly optimistic 堵个车在路上大家都很焦躁嘛、他说完美就是这样堵车才完美 对这样我们才能玩个游戏什么什么说这样 然后呢菲比其实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挺乐观的人、但是就遇到这种个性呢对一切都觉得很完美很赞美的人生态度呢他就受不了了 yeah she can't stand him 他们两个太像了 你觉得像是吗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不喜欢跟他太像的一个人吧 Oh, 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 great 这种人挺好的 哎，对挺好的呀就是一切都还挺积极挺乐观的 yeah what a great person to be around、but Phoebe can't stand him 哦，你觉得 Phoebe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人跟他太像了 maybe 有的时候 你找一个对象跟你一模一样的然后在最后就受不了 哦， oh, 那你不觉得他有点夸张吗有点把一切事情都美化吗 yeah I do think so but you know I'd rather 这种人 than most other kinds of 人 比如说另外的一种人就是说什么事情呢都看得比较悲观哈。 Yeah, yeah,、oh. they're not fun. I don't like them. 对那样的人可能大家不太喜欢。 Yeah. 相处与之相处。 Yeah. I'd rather have someone like this guy than most people. 啊所以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大多数人都宁愿有这样的朋友 对。 虽然说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呢至少都是一切都赞美的人生态度。 Yeah, 因为如果那个我要受不了一个人呢而且我很容易受不了人。如果要受不了一个人我还不如受不了这种人 than 受不了别种人。 啊反正都是有一款人是自己受不了的。 Yeah, 不如受不了这一种。 I'd rather this kind of person. 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LG 说开始觉得还不错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了。 Oh, yeah. 啊松松说我还真的喜欢 traffic jam, 我喜欢堵车可以顺便的睡个觉。 我喜欢我不开车的时候堵车对确实可以睡个觉我开车的时候就 it's terrible 你看分情况说你看 Henry 老师还是个比较理性的人 yeah 所以你是分情况说的、 yeah. 就是有一种人他就是什么事情都 awesome, fantastic,、 yeah. 好得不得了。 Yeah. 但你自己是这样可以了，但是别人会不会对别人受不了造成一些干扰呢？ I don't know, I mean, 可能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见过这种人。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们不好去说我们是否是喜欢生活中有这样的人。 Yeah. 但是呢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总是不错的。 嗯、 是不是 ?Yeah, I mean,、哎、it's, 就是理论上是一个好事儿对吧， 好的心态啊，你有好的心态啊你就有什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嗯。 你的运气也不会差。 Yeah, 运气。 也不会差， 也不差。 哎呀，今天我们就要去学习这样一个情景了哈，见识这样的一种 character。 嗯， 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课堂答疑问题。 嗯哼， 啊，有两个，第一个来自勤劳的哈士奇。 嗯、 啊，老师、 嗯， 我想问一个关于情态动词，就是那些 can、may、could、might 啊这些动词的问题。 嗯、okay, 啊，肯定句当中表示许可的时候，我们都会用 may、 uh-huh, might、 might。可以啊。 can, could. Can 跟 could 都可以。Yeah. 我呢是这样来区分几个场景的使用的。May 呢一般会用在比较正式的文章当中。 Uh-huh. 使用的频率呢可能会比 might 更高。 嗯、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句子。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resources so that all children may have a decent education. 嗯，就是说呢有啊对更多资源的需求。以至于呢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受到一种良好的更好的教育、 uh-huh. 这里如果把 may have 用上 might have、mm-hmm. 是不是会好像给人一种否定的感觉， 否定感觉应该没有， 没有， 对，他 may 跟 might 在这里用法讲一下， all children may have a decent education, all children might have a decent 一样的，对，但用法是一样的， 没有 may 用的更多，因为他其实在强调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能力，OK, 就是有东西可以给他们用。然后 might 呢在强调的是可能性的这方面的。所以能或者可能的区别。那如果是中文呢我们说所以所有的孩子能有个好的教育。 嗯。 所以所有的孩子可能可以有个好的教育。就是感觉有点绕口中文就只能用能。英文这两个字一个 may 是有这个能力。might 呢可能就多强调一点。可能性这方面的有这个可能性、哦、当然就是你资源充满他们的这个可能性会增加很多， 对， 可是也不见得怎么样怎么样， 好， 对吧，不肯定， 而且人家原句用的就是 may have、 嗯、 好，我们再来看 can 了， can 呢是常出现在口语中了，对吧、嗯、 对， 他说你能拿这个车如果你想要的话， you can take the car if you want， 哎，我感觉这里使用 could 的感觉概率也不高啊。 You could take the car if you want. 也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 can 呢也就是在强调你有这个能力。 嗯。 could 呢如果我们说 could, 它有时候在这个句子中它的意思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可是 can 跟 could, 如果只是前半句 you can take the car, 这有点像我允许你。OK?我允许你拿车，就是车是我的 ,you can take the car, OK, 然后就把钥匙扔过去的一个感觉。然后如果说 you could take the car, 其实只要给你提供方式解决问题，不见得是这是我的车，我只是说诶有这个选项，你忘记了吗？所以比如你在抱怨啊要坐地铁要坐好远，然后怎么样又要转三次的线，然后说那要不你坐车啊，或者你开车过去啊也可以啊， you could take the car,你家有车你为什么不开呢，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 can 呢在这个情况下会感觉就是允许别人、嗯、对。然后 could 呢是诶这个你有没有想过， 嗯， 所以就是它在口语中呢你要考虑到语境，其实这些字呢就是都是跟着语境搭配的，你会觉得 can 多，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它这种情况用 can 会比较多，而不是在给别人提一个 could,就是你有这个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选择， 对，你知道你有车吗，就谁会这么说啊，对吧，所以我们大部分就说 you can take the car, right, 所以就是 it depends on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在这个语境中你想强调什么点。 好的、嗯、他说常用了这个 could I 的句型啊、 嗯、 也是用 yes, I, yes, you can 来回答的， 嗯， 他说这个回答不确定，感觉 can 读起来更加省事儿。 更加省事儿跟该用 can 然后 could 我不太确定有什么关系，确实会更省事儿，如果你 觉得省事儿。可是重点是别人问你 could I do something 是比较客气的问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 没错。 对吧， 嗯， 你回答的时候你说 yes you could, 就有一点像话里有话。OK, 如果我说 yes you could, 可是你有这个潜力你能做的。可是不见得我同意了你能做这事儿。对，你是有那这个能力，你来，你敢，你来啊，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如果我说 could I do this, 然后你回答 yes you could, 我的反应是那我到底能不能用你就说直白的说行。对啊，你没你就等于说了没说，所以就会感觉就是要吵起来了。所以一般就是会回答 yes you can, 因为又回到这个允许你做一件事儿的。那一般在口语其实我们 could I 也用的比较少，我们就会直接说 can I, 嗯 yeah, 这个用的更多。Yeah. 哦，好的， 嗯嗯嗯， 所以说你要是回答 you could, 等于没回答。嗯， 所以简单说呢，就是你想要一个 universal like rule, OK, 就是给你解释什么时候用 may, might, can, could, 怎么区分。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语境， OK, 嗯， 你有语境我就可以跟你说很多，没有任何语境，没有一个场景或者一个两个人的关系的铺垫呢，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 好， 对，就是都适合也不适合。可是有一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哪一个更适合。 嗯， 对， 具体情景具体分析。 Yeah. 第二个问题来自小易老师，关于后鼻音连读的一个问题。后鼻音， 嗯， 啊， 嗯嗯， 以前说过以 ing 结尾的动词后面接元音的话我们都是用后鼻音连读。 Uh-huh. 您比如说唱首歌 sing a song, 但是以 ing 结尾的动名词和现在分词后面的元音连读的话， 嗯， 咱们课程说过的是要用一个嗯去连它。 嗯哼，一个前鼻音，他说的前鼻音， 嗯， 对吧？ 嗯，比如说呢，像 hanging out 或者 going out。 哎，但是我又在一些课程当中啊，比如说新概念的磁带当中，我听到有些老师是用后鼻音去进行连读的。 Yes。 哎，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种动名词过去分词接元音的话，我们都可以用前鼻音，或者是也可以用后鼻音连读呢？ 首先，英文不存在前鼻音 ，OK,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中文的前鼻音是不动舌尖的 ，OK, 英文的这个 N 的音一定要顶舌尖，这个区别非常大。所以你不要想成英文的 N 和 N。是等于对比中文的前鼻音后鼻音，后鼻音是一致的，前鼻音英文不存在 OK,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说清楚。第二呢，你如果听就是课本里面他们肯定会给你最正式的说法 OK, 所以 hanging 用后鼻音它本来就是后鼻音 OK, hanging 连读到 out, hanging out确实是后鼻音的，可是我们教的也就是另一个方式，不是说明都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方式，也不是说明否认了前面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发音方式，而就是也有别的，比如中文我们有不知道，然后也有不知道 ，OK, 两个都是对的，好吗？所以我们这里我们有 hanging out, 就像新概念里面的，就是一个比较官方的方式，也是对的 ，OK, 可是。在这些怎么说动名词，对，这个 in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 in, 那它不仅是把后鼻音变成一个 n 的这个顶舌尖的音，它的元音也会变，所以别只是想成一个后鼻音变成前鼻音 OK, 首先没有前鼻音要顶舌尖，然后第二呢 e 会变成 a OK, 这是一个变音技巧，然后这是可选的 ,OK, 也要记得是可选的， 嗯 ,OK, 这所以都是对的 ,OK, 然后不是一定要选这个而那个是错的怎么样怎么样 ,OK, 你别用这种想法，口语没有什么这个不可能发的什么错的 ,OK, 所以这是 hanging out, 顶舌尖连读过去会稍微简单一点而已，所以很多的人也会这么发， 嗯 ,going out, 那不说明用后鼻音的连读 ,hanging out, going out, 不说明这是错的。OK, 所以你别困惑，这些都是对的 ,OK? 都是可选的。 然后都是会对你，然后你都可选，然后你两个都能听懂是主要的。记得我们学这些实际发音就是方便大家听力呢也能跟得上一般美国人当地人说话的这个味儿 ,OK?、 嗯、 然后官方的这些我们就教的比较少，因为书里面多 you know? 对，所以这些就是可选的可选的。 OK? 好。感谢 Henry 老师的解答，嗯，非常的清晰。 嗯， 有的同学觉得有些问题是非此即彼的， 嗯， 其实不一定，他有时候都是可选的。 对，大家都想要找一个就是哪一个是对的，可是就是都对。 这不是考试，这是口语，口语是活着。 对， 对， 就是说只要别人能听懂。 嗯，对，然后大家都这么说，可是不见得别的是错的呀。Yeah? OK， 所以都有。 好了、yeah. 我们清楚了，也学习到一种哈、yeah. 学习的态度。 嗯哼。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Chapter 4, Scene 41.、 yeah. 来看看今天的情景。 好。 菲比无法忍受 Parker 对于一切都赞美的人生态度。 嗯、yeah. Let's play the game of who can stay quiet the longest. Or Jenga. Let's play this one first. And remember,Whoever talks first loses. I lose, now Jenga. Oh my God, oh my God. Is something wrong? Wrong? Really? You know the word wrong? Everything isn't perfect, everything isn't magical, everything isn't a glow with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airies. They were just brake lights, Parker. Well,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You don't have to put a good spin on everything. I'm sorry. That's who I am. I'm a positive person. No, I'm a positive person. You are like Santa Claus on Prozac. At Disneyland. Getting laid.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You want me to be more negative? You want me to be less happy? Much less happy. Huh?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 better be going. Don't let the best store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菲比也是耿直哈，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Yeah. 突然间就是 ，you know， 我们会说 she channels Chandler。Channel 一个人就是突然间就是把内心的 Chandler 发出来了，就各种讽刺，你知道吗？就一直讽刺 Parker 好可怜 ，you know， poor Parker。 哎，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他才会说的。 嗯嗯 ,yeah,and then 全部都爆出来。 是有一种性格的人他不喜欢就是说他不喜欢当自己感觉不喜欢的时候他就马上说出来他不会的。 yeah. 有的人他可能会积累一年或两年的时间 就忍一忍 他才会说出来。 yeah. 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定局了。 Mm-hmm. And then,全部都一起说然后特别狠。 对他就最后就给你一个结果 嗯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 yeah. 但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考虑了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了、 嗯、 或者是怎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别人说什么话、 嗯、 啊 yes or no 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当下的 yes or no、 yeah. 很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过的决定、 yeah. 好我们来看菲比的这一段哈、 啊。Oh, OK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快受不了 Parker 了对吧 Parker 就一直说 everything's so wonderful 因为大家都其实挺礼貌的他不会说一看不惯马上就说 你 不会说、 哎、你不行 对 怎么样 be quiet 不想听了可是他确实就是不想听了对吧 是 所以他就用了一招上周 Rachel 用了一招不管用 Phoebe 这次用的这招看看管不管用他说 Let's play the game of Who can stay quiet the longest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们来玩一个看谁能最久不说话Who can stay quiet、 嗯、 Stay quiet 就是闭口不作声、嗯、 对 The longest 最长最久 看谁能保持最长时间的沉默多好玩啊、 嗯、 我们骗孩子的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吗 没错 Yes、Parker 就跟一个孩子一样的嗯，单纯他就说 Or Jenga 好 Jenga 虽然我们也不认识这词儿、嗯，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游戏 是一个游戏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游戏就是You stack little bricks 然后就是三个就长方形的小块木头 哦，层层叠， 一层一层的叠上去，然后呢，你就一个一个抽，然后谁抽到那个让整个塔都摔下来了，就输了。 啊、哦， 特别优质的一个游戏。 那或者我们玩层层叠， 对 啊，层层叠的游戏吧。 Or Jenga， 对，这就叫 Jenga。然后 Phoebe 就 Let's play this one first， 还是先玩我们这个游戏吧。 And remember， whoever talks first loses。 你要记住哦。谁先说话的人就输了 Whoever talks first loses 对他就坚持他的想法而且对方那么好的一个人肯定也会配合对吧这个就挺聪明的 Checkmate Thanks Phoebe 结果 Parker 就差不多五秒钟 坚持不下去，说 I lose. OK, 我输了， 我输了。 Now Jenga, 现在开始玩层层叠吧，就是这种啊，特别、yeah. 特别有趣。 对他、 嫌他唠唠叨叨很烦。 他输也没问题啊，他没有感觉 ，He feels nothing about losing. 他是 Monica 的反差， 嗯， 对吧？然后就 I lose, now Jenga. 然后 Phoebe 就 Oh my God, Oh my God.就受不了了。 菲比就觉得这简直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人。 She can't handle this.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后 Parker 就非常的 he's confused. 还搞不清楚状况呢、 他就 is something wrong? 诶怎么了吗有什么不对吗这个、用语在生活中啊出现了很多哈。 Yeah, it's very common.、 一旦察觉到形势不妙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is something wrong? 诶哪儿有问题吗 嗯 出什么状况了吗 对。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刚开始听的学生可以跟我们一起学它的实际发音 OK 那首先我们的这个 is 的这个 z 的音我们会省略 OK、因为 z 然后后面的 something 的这个 s 两个的发音是差不多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省这个 z 的音连发到 s is someIs some, is some 这个发音就等于 is some, OK? 所以别发成 is some, 这个其实没有人会这么发的、当然不是错的可是对方不会这么发给你听所以他们会说的是 is some, 直接连过去 is something, 然后注意 something, TH 的音舌尖要碰上齿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Is something wrong? 就是怎么说的、 关键是前面这个 is something. 对连贯的发过去 is something wrong. 对然后这个我们这么说呢就是怎么了或者有事儿吗或者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就是都是这么问的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Is something wrong?、Something wrong?如果他有时候不说 is,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冲这种说法 ,OK, 我们一般用这个的时候呢是就是故意 挑衅啊、 对对就比如你坐在那边好好的吃个三明治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三明治拍在地上然后就看着你说 something wrong?有点这种感觉 有 怎么了 意思是怎么了 有事儿吗 有事儿吗 想说什么吗接着吃吧然后就走了就有点 或者不可以吗 不对难道不可以吗就有一点这种感觉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可是你要注意语气和场景这个就不容易把握还不如用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 OK 那这个是比较万能的比较安全的 对比较安全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学生说可不可以说这个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能不能就是有这个 there 的然后这个比较正式一点可以可是 is something wrong 更常见一点在这种情况就是怎么了或者发生什么了这个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会稍微具体一点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用呢就是比如我明明知道有 something wrong OK 比如你突然间叫了一声我冲过去我说 is something wrong 这个比较适合如果我说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你的反应就是那当然啊不然我刚刚叫一声干嘛、所以对就是很奇怪 there 已经有 something 了不要用 there 对如果已经确认有 something wrong 你只是需要别人说我们会说 is something wrong 一般就是这样那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就比如我给你写了一个报告然后你拿着报告读的时候你的眼睛的这个表情就是好像 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的那这个时候我问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啊，这个可以 比较适合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对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大家这个提问还提得很好 yeah it's good, 我们正好把这个词这个短语的两个意思解释了一下、 yeah. 我们每节课当中挑选出来的句子呢、都会有详细的连读的解读和一个意思的哪些情况下语境下适合使用的一个解读、 对语境决定于一切对吧、就是总说这个点所以这些问题问得好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场景有这个语境 可以分析 就可以开始分析、 可以分析好菲比就说 他说 wrong you know the word wrong 不对哦，你还知道这个不对这个词哈 非常讽刺的 Chandler 的这个内心的 Chandler 爆出来说 Everything isn't perfect 难道一切不都是完美的吗 Everything isn't magical 难道一切不都是 不都是、 magical、 很神奇的吗？在你的世界里一切不都是那么闪闪发光的吗？ 对，闪闪发光的说得很好，对，这个 magical。 然后他就又举了一个例子，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听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他就是非常夸张的在说他嘛。 Everything isn't a glow with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airies。 难道一切不都是啊，发光的精灵吗？ 对，就100万个精灵同时发光吗？就是那么美的一个场景吗？然后他就接着说 They were just brake lights, Parker。 好，这句话他说他们仅仅是 brake lights。 Brake lights 就是 brake lights 就是刹车的灯啊。 对，你就是你刹车的时候那个红灯会亮嘛。 哎，红灯。 对，刹车的红灯。所以这个他前面说的时候大家反应就会觉得啊，说的有点过了，就是在嘲笑 Parker 的这个性格而已，特别夸张。可是难道没想到 Parker 就果然就是真的这么说的，他是 She's actually quoting him, right? 然后就说明明就是 brake lights, 你还能把这种东西说成 the glow with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airies, you know,、就说的特别浪漫。 因为他之前呢 ,Parker 说到那个堵车的事情。 对。 啊，他说哇，你看这堵车这红灯不是不让走吗？ 对啊。 他说那红灯是什么？ 面前都是别的车的红灯都在发光，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场景，反应不是崩溃，而是 Wow, it looks like the glow with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airies. 啊，就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对。 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对。 啊，菲比就受不了了，说这不就是一红灯吗？ 对，只是红灯而已，你都能说成这样。然后 Parker 就说 Well,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好， excuse me,、就是 对， 原谅我哈， 原谅我 把 put a good spin on something 这个短语我们学习一下。 哦，这个很好。所以就是 to put a spin on something 或者一个 good spin。这个 spin 怎么说啊？ spin 就是转的意思， 转轮吧？ 对， 转。 所以这就是一件事儿呢，明明就是不太好，可是你能想个办法把它就是转一下。然后这个不好的东西就变好了。 变好了。 对。就是用一个好的眼光或者靠你的口才或者靠你的小聪明怎么样都行，把一个东西搞成一个好东西，明明就是不好的。 啊，就是说比较聪明的把它美化了。 对，美化或者良化，就是反正就是不同的方式都有。所以一般就是什么新闻报告就会说哦、oh, they're just putting a spin on it, 明明就不好。 哦。 或者公司也许会发一个政策，然后要想办法把它说得好。 哦、 这就是 we need to put a spin on it。 想办法把什么说得好就要put a good spin on something。 对对对，就是 to put a good spin on something。 浪漫化呀，美化呀、 就是、 把什么东西美化。 对，一般是消息，所以他就是这里呢，也就是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 traffic jam。 哦。 然后他就 he's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那就算是我 excuse me, 原谅我。 对，原谅我。 把堵车这件事情呢说好了。 对，说成好的一个把它变好化了，量化了、光化了。 光化量化。 对。 美化了。 美化了都有可能。对。所以就是 excuse me, 而我们经常会这样说、excuse me for doing something,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哦真道歉。对不起你。对。所以就是 excuse me,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他既然提到了 put a good spin,、那菲比呢就顺势说下去了，他就说、 他就说 you don't have to put a good spin on everything. 关键是你不需要美化每一件东西和每一件事情。 对啊。所以这就是 you know, poor Parker, right? 菲比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真实的人。他看不惯很多的那种过分夸大的和过分就是过分夸张和渲染的东西。 对啊，然后可是再说呢，他们两个也很相似，因为 Phoebe 就是一个比较在他自己世界里面的神逻辑，然后 Parker 也不就是吗、 right?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啊，就看到堵车然后居然想到 you know, 那种东西。所以 you know, this is a really good response. 我们经常会说 excuse me for 哒哒哒哒哒。 那就是我错了， 对， 我的错了。 对啊，对啊，真对不起你，把一件坏事说得好一点 ，right？ 就是 I'm so sorry。那这句话你觉得就是怎么样 ？It's a good sentence, right？ 啊，这句话， yeah. 对啊，这句话，这句话， 所以我们该练一下吧。 好，来来， 好。所以这个 excuse me， 它的实际发音就是我们会爆破 x。有一个 k 的音，大家注意这个 k 一定要发，经常会学生会省， 觉得麻烦，可是要发 X， 然后后面 Q 我们就发 G， 有一个歌的音了，浊化了。Excuse me for 我们就弱读成 fur， 然后 putting、首先很多的学生会发 pu， OK， 嘟嘴发出来，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发 pu， OK， 是一个呃的音， OK， putting， 特的音浊化 pudding然后这里呢，它就是你看，我们学生不是问了吗？今天就是这个 ing 啊，要怎么发？这里我们就用一个后鼻音连读了 ，pudding 啊 ，OK， 可选的，也可以发 pudding 啊，可以用一个舌尖顶上颚的，可是这里它用的是后鼻音 ，pudding 啊，连读了，然后 good 跟 spin 其实会导致一点爆破 ，good 结尾舌尖顶上颚 ，good。good， 别发咕了 ，OK， 不是一个嘟嘴的呜 ，good， 然后爆破 ，guts 有一个词，就是一次的词 ，good spin， 然后 spin on 啊，这三个字都得连读 ，spin on a，spin on a，spin on a，OK，a good spin on a，traffic jam，traffic 的课我们会省略 ，traffic jam，OK，、okay? 所以这句话会比较长一点。然后大家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分段练习。如果你是 ，you know，if you're a new student， 你可以分成两三段。我们从头来一个 ，Excuse me for 第一段 ，Excuse me for 后面第二段 ，Putting a good spin，Putting a good spin， 然后第三段 ，Spin on a traffic jam，Spin on a traffic jam。OK， 然后就单练这三段，然后再连起来。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嗯，老师讲解的非常详细啊。Excuse me,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对。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这句话以后用在生活里啊，就把那个 traffic jam 换成别的事儿 ，Yeah， 就行了。 Yeah， putting a good spin on something， 这个很常见。 哎， 然后 excuse me 这个也很常见。 咱们也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短语。 嗯哼， 好，继续往下看吧。 好。 You don't have to put a good spin on everything. 对，然后 Parker 就说 ，I'm sorry。That's who I am. 哦，那对不起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I'm a positive person.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嗯，然后 Phoebe 就说 ，No, I am a positive person. 你不是，我才是。 对，我才是一个 positive person. 你是什么呢 ？You're like Santa Claus on Prozac. Santa Claus， 我们知道， 嗯， 这是圣诞老人。 对，圣诞老人的性格大家应该都了解吧。就是总是觉得就是开心的， 乐呵呵的。 对，他总是吼吼吼，这是他笑声，对吧？吼吼吼吼 ，He's a happy old dude, right? 那这个 Prozac 是一种药，吃的时候会让你开心， 是抗抑郁的药。 对，所以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乐意的人，再加上在吃乐意药，然后 对吃那个抗抑郁的药。 对，然后他人在哪儿呢 ？At Disneyland， 又在非常欢乐的迪士尼乐园。 对，没有人在迪士尼会不开心的。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 getting laid， 嗯， 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就占别人便宜的， 占别人便宜。 对，然后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是说我是一个 positive person， OK， 你呢就是过度的 positive， OK，you're like Santa Claus on Prozac。At Disneyland getting late, okay. 对，已经就是属于有点过，就是远远的过度的， 对， 过度的夸张了 的乐观，对， 过度乐观 了。你这不算乐观，你是超推贼 whatever all of the different A's 代表 very 的乐观， 有点病态的乐观了。 yeah, yeah， 对，病态的， 病态的，有点病态的乐观了。 嗯。那 Parker 说什么呢？他就只能说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那你要我怎样？ 那要我怎样呢？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You want me to be more negative, less happy? 那你是要让我变得消极一些吗？ 嗯、 negative, 对 less happy. 那要更少一些快乐吗？ 对啊。然后 Phoebe 就是回答 Much less happy, 少很多， 少多了。对， 少很多很多很多。 Parker 就 fine，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 better be going. 那好吧 fine.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Quote Ross 是 借用 Ross 的一句话。 借用 Ross 的一句话。 Quote 就是别人说的话。 我引用别人说的一句话。 对。I'd better be going. 那我就先走了。 我最好还先走了。对。 打扰，先撤了。 对，这是他的最最可能，因为一般人走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难听一点的话，对吧 ？Parker 呢，这还说的挺客气的 ，right？ 我最好先走了。 对，我最好先走了。 打扰，先走了。 对，而且他还加了一层。就是别人说过的话，而不是他说过。 哦，非常的客气。 对，这是他最 nice 的一个 bad， you know， 就是把门摔了走了这种感觉， you know。 已经被美化过了。Yeah. 对对， 已经是 putting on a good spin。 对 ，on 我不想跟你聊了，再也不想见你了，说的非常的 good spin， 所以他就说的这句话呢。Well then, to quote Ross。I'd better be going. 啊，那个，要不我先撤了。 对，要不我先撤了，这个很常见的。 要不我先撤了。 I'd better be going. Yeah. 这句话就 对 特别好玩。 Yeah. 所以这句话是 Well then. Okay. 我们开头 Well then 就是口头语而已。 嗯。 To quote 发的是 t. Okay. To 弱读成 t. Quote 大家要注意，这个很容易发错。首先我们会嘟嘴发 k 的音 ，ku。然后嘴唇分开 ，qua， 这个 w 一定要清楚。很多的学生会发成一个扩，扩大的扩，这就是一个错误，这太弱了。OK，qua，qua，、okay? 嘴唇分开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干脆 ，qua， 然后从这个再嘟起来。所以这个字的开头，这个音节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嘟嘴的一个形式 ，qua，qua，qua。Qua, qua, qua,这个动作呢一定要非常恰当。Okay, you guys have to like, do it quickly and clearly. Okay. 要既读得快又要清楚。 对，一定要快，一定要清楚。然后嘴唇不要弱。Okay, 不要就是特别松。Okay. Quote, quote, quote. 特的音省略。Well then, to quote, quote Ross.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的音省略，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说 I better， 要说 I better， I better， 然后注意双元音得滑动， I better be going， going， 会添加一个 w 的音， going， going，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 better be going， 这句话真是出现了一个难词，就是这个 quote。而且有很多的字都带这个，我们有学生说哭啊，不是， 它是 quo quo， 你的这个音能，这个 w 音能发的多重呢，就发的多重，因为我感觉一般的学生发的怎么样重都还会偏弱 ，OK， 因为中文其实不会有这种发音的，尤其是接一个 k 再来一个 w 的这种动作比较少，所以你说的时候肯定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肌肉会感觉有一点不对劲，然后这些感觉应该都是对的。如果你说 quote 的时候呢，感觉特爽，然后没有任何心理的不舒服呢，那应该就是说错了。OK， 因为这就是你的语感会跟你说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可是应该是对的。Okay? 您给大家模仿一下这个 quote 的那个滑动啊，行。 好，先嘟嘴再发 k， 进入到一个 u， 然后嘴唇分开的动作呢要重一点 ，qua。哭啊 ，OK， 你不要发哭 ，OK， 这个时候嗓子还没震动，震动的时候是我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听一下，哭，我是嘟嘴发哭，可是嗓子不震动，哭啊，这个我的时候嗓子才震动，这个你要 you have to control 什么时候加浊音 ，OK， 开头嘴唇嘟起来呢，不是哭，是哭，是个轻音 ，OK， 然后嘴唇分开。的时候就嗓子震动了、quote question queen 都是怎么发的 对呀、像 queen 这些词也是这么发的、 很多学生发 queen 这为什么跟标准的发的不对呢 没有一个 word 的音因为太弱了对所以你要先嘟嘴轻音 哎，通过这个 cool 对 可以练好这个 cool 就是这么发的 好、老师把这句话再连读一遍 好、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哎，我们的一个同学说，做完口型先别发音，不得不发的时候再发。 要送气，可是别发音。 要送气，但是不要发音。 对，哭哭。OK， 只能听到一个咳的音，哭哭。 发完这个音，大家都哭了。 对，Jackie 也多发了几个字 ，quality， quick。Quite 这些字也经常会被学生发的时候导致误解，因为就是这个 word 音太弱了。 老师讲得很仔细，也是为了让大家以后在遇到类似的单词的时候啊知道大概有一个什么方向。 Yeah 对对对， 好，就这个哈。那就是说那不好意思，我先撤了。 对， 菲比就说So long So long So long 就是再见的意思。 对对，不知道为什么，它字面的意思跟再见的意思差太多， 完全不一样。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长。 对，肯定以前有一个讲究，现在都已经忘了，可大家都这么说。 好， right? 最后我们最后一句连读也很长啊，叫做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千万不要让世界上最好的门打到你的屁股。 在你 出门的时候。 出门的时刻，对。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OK, 我们经常就是跟别人吵架要走了， 要 slam the door。 有一个人要走的时候呢，另一个人继续站在那边，会就是追着这一句话，就射最后一个箭 ，OK。然后就是会说 ，Don't let the door hit you on the way out，OK。然后这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意思呢，也就是你要走的时候呢，别让门撞到你脸上了，或者不小心撞到门上，然后就是客气的一个说法，可是就是它含义就是我真希望那个门撞到你的脸，有一点像这种感觉。然后这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梗 ,OK? 那为什么他要说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就是因为哪怕这事儿发生在 Parker 身上，其实他就会说哦这个门真好。所以又在讽刺他，就是连这种情况你脸撞到门上你都还会说诶这个门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 look at the detail, what a great door, best door ever, 然后揉一下鼻子然后就走了。you know? 所以就是 Phoebe 又在讽刺他了 ,right, 所以才会这么说 ,ok? 你就是出门摔跤，你摔的也是完美的跤。 Yeah. 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就包含了很多这个意思。第一就是一个文化You know, 常见的吵架的时候一句话，然后又稍微修改了为了讽刺别人。 好，这句话有没有连读的难点啊？ Yes, 他说 so long, don't let the, don't 特省略， let the, let 的特也省略，然后 best door, best 的特省略，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door 跟 in 连读， door in the world, world 的的省略， hit you, hit 的特省略，有没有发现规律啊？对，省略很多的这些音 ，you 跟 in 会添加一个 w，you win the s，the 跟 s 添加一个 y 的音 ，the s，s on your 都连读 ，s on your 会弱读，然后 way out 又添加一个 y 的音 ，way out。特的音省略，这句话呢，已经跟我们学了大概一年的学生 可以挑战一下。 剩下的学生 ，I advise you not to even try， 你连 try 都别想 try。 好，新同学就别这句话了、啊。 对，因为就是学的很难，特别难。OK， yeah， 来，老师再来读两句。 Oh right， OK，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So long。Don't le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the way out. OK, 就这么说。 哇，要是能读出 Hendon 老师最后的这种语气。 It's perfect. 那就完美了。 Because I'm perfect. The best door in the world. Yes, best teacher in the world. 今天的这个情景啊，就是这些了，就这些了哈，一切都赞美的人生态度。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四句连读哈，分一下功吧。就第一句话呢，可以给初学的同学，是吧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 那请老师来把今天教的这四句都做一个连读示范。 可以啊。所以第一句就是刚刚的 ，Is something wrong? Is something wrong? 第二句。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第三句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d better be going. 最后一句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store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So long, don't let the best store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the way out. 好，有选择的进行练习。接下来我们把情景再听一遍。 Let's play the game of who can stay quiet the longest. Or Jenga. Let's play this one first. And remember, whoever talks first loses. I lose, now Jenga. Oh my god. Is something wrong? Wrong? Really? You know the word wrong? Everything isn't perfect. Everything isn't magical. Everything isn't aglow with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airies. They were just brake lights, Parker. Well, excuse me for putting a good spin on a traffic jam. You don't have to put a good spin on everything. I'm sorry. That's who I am. I'm a positive person. No, I'm a positive person. You are like Santa Claus on...Prozac at Disneyland getting laid.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You want me to be more negative? You want me to be less happy? Much less happy. Fine. Well, then to quote Ross, I better be going. So long. Hey, don't let the best store in the world hit you in the ass on your way out. 好，这就是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内容。马上我们来检查上周的作业。 上周我们有四五句话， 都建议大家练最短的那句。 Yeah,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第二句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第三句 ，And you know how much?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第四句 ，Believe me. 然后最后一句。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如果你能把那 believe me 读好了、也算是进步了。 Yeah. 第一位尤美。 Believe me. Okay, believe, 你要注意别发 believe, believe. Okay, 别头重脚轻的音节，要连贯的气流。 Maggie.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Okay,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这里也需要连贯一点。现在太就是一字一顿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这样。When I figured that out, 连读。 一片云。 Believe me. Okay, believe 这段呢要有一个滑动。Believe, 这样就太顿了。 Am. Believe me. Okay, leave me, 你发成 leave me, 就是有一个 the, 应该是连贯的 me。 凡事要用恒心。 Believe me. L 的音不能发 n, beneath, okay, 是 believe. 紫水晶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Okay, glad that you're done. 不要 glad that 就是这太顿了 that you're okay. Hold you.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 that out. And you know 两个 n 的音不能用前鼻音。你现在 and you 应该是 and you. Coco.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 that out. Okay, that out 别发刀。是一个凹的音，这英文不存在这个音。 哦，张勇。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wn. That you're done, 不是 down. 读成 D-O-W-N 了。 对，是 done. 夏日果实。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 that out? That doubt, 不能发 than doubt, 没有 N 的音。 圆圆。 Believe me. Okay, believe me. 这个开头的 believe, 别发成 bleep.Okay, 是 Billy. Captain Cook.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这个不错，可是很多的双元音都没有滑动。So 发成 so. Dude 就长元音 dude, 所以就太顿了。 双木林。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Okay, whatever 要连贯，不能 whatever.你现在太就每一个音节都是一字一顿的一个效果。 气流一致，记得这是我们所说的总的原则。 Yeah. 木香。 Believe me. Believe me. 哒哒哒哒，可以明显的听到上下的一个云语调。Believe me. 应该只有一个重音。OK. Anna.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Made listening to you. 刚刚发成 made the listening. 这个 the 就有点多了 Made. Okay. Monica. And do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Know when.这个 where 你发成 when 不是 n 是 air OK 最初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不是 what that 这太头重脚轻了 OK 要连读 木西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你的长元音都要发得饱满一点比如、do you 然后双元音 knowHow 的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how? 要连贯的 OK 要持续这些声音 OK Warmer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嗯、 Done 不是 Dan 哎不对是 OK 三角的 杨丹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Made listening 你发成 main 了变成一个 N 了带了一个鼻音 OK、 嗯、Shirley Believe me Believe 的了发成了一个呢的音了刚刚 T-Y-L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的的音丢了 哦、oh? 怎么丢了一个 不行 重来 Whatever 重来啊 LJ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可的放松不要可的 OK 这就有点头重脚轻了可的 made 应该是非常连贯的哒哒哒不要哒 OK 伟伟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ollow James OK 要注意语音语调 Whatever happened 哒哒哒哒哒不要哒哒哒哒哒 OK So full of dreams、不要 so full of dreams Full 不是重音 OK Carrie Believe me OK me 结尾不要加后鼻音 mean 不是 n 的音 OK 是 me Bugs Bunny Believe me、 这个说得很好It's very good. 诶不错哈、 yeah. 有一个同学说的好了。哈啊。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happened, 的的音应该省略。 哦、oh, 嗯、,Monica.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可的不要发哭的 ,OK? 不是哭呜的音是可的。 一一。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这个不错 ,you're 放松一点你现在有点 you're,有一个 your 的这个滑动 year 就可以了、 哦、新同学 Nicole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放松 OK 现在太快了然后很多的应该省略的音都没有省、导致你说的会比较着急的感觉、 嗯、 然后你的双元音、长元音 do, know, how 都需要更饱满一点现在都顿 OK 猫小咩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一样的问题 OK 然后尤其是 could have made、连贯的气流没有了 could have made could have made 就特别急的感觉放松不要着急 OK 然后语速可以慢一点 OK 勤劳的哈士奇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哦都听不太清楚啊你这个是得听见知了的声音了 然后是 whatever happened不要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哒哒哒哒就是这已经变成一个不自然的语音语调了 ,OK? Vicarious. And do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嗯不错这个你的呜的音这个 and you know, 两个结尾的呜最终需要再撅起来一点 ,OK?、 嗯、非常帅气的胆小鬼。 Believe me. 再听一次可以吗 好像听到了礼物啊 对 Believe me 对你的下唇没碰到上齿你用了一个嘟嘴的呜了 白天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No 好快啊 And 这个 And I'm 哒哒哒而且嘴巴太小了你害羞的一个感觉 And I'm glad that, And I'm glad 嘴巴要张开这些原因都一定要发出来一定要清楚 是 嗯 娇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听一下 ,and I'm glad. Num, 结尾的 um, 会一直持续到歌。Num, glad. 你现在发的是 and I'm glad. 就是一字一顿的你要连贯的气流一致的送出来 ,OK? Chen.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Num, 不对是and I'm glad, and I'm, 放松一点你现在有点的音了就是太刻意了 ,OK, 放松就 OK 了。 Bruges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咨询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一起跟我们去旅行的嘉宾丽华闪亮登场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来啦。 丽华平时这个跟父母的关系是这种就是完全的尊敬还是像朋友一样呢？ 尊敬为基础，然后现实是非常和睦，然后算是朋友吧，就跟父母都是这样的。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状态啊。 我感觉很完美， 对吧？ 对，很自信这一点。 对，应该是要以这个尊敬或者尊重为基础的，对吧？啊，有的朋友呢，跟父母真的像朋友一样，可能也不会叫父母的叫爸爸妈妈叫。这个直接叫名字吗？有这样的人吗？应该有的啊。 对对对。 那丽华最近一次孝敬父母，是怎么去孝敬的呢？ 我们家人经常去旅行嘛，所以在去近郊、近郊或者是韩国国内在旅行的时候，都是我来掏钱。这算是一个孝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我们的朴主播呢？我这个算是小的。我们朴主播呢，是怎么尽孝的？对。 我基本都是用给父母钱， 这个在韩国是最好的尽孝方式之一，就是给现金嘛。 这超级赞，这个排位第一名，好像是各种各样的统计都是说， 是 父母希望从孩子那里得到的孝心就是钱。 对，直白的表达，我感觉这一点非常好。 哦，对啊，所以这个跟父母的这个关系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去经营的哈。不要总是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对吧？也是这样的，其实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意识到，真的要对老人家好一些了。可能以前没有觉得要带父母去旅行，但是现在呢也想，有什么好地方，我想带我的父母去看一看。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哈？ 是的，我们上周带大家去了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嘛，那这周就去一下适合和父母一起去的地方吧。 好的。 那而且是一个能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这个孝顺二字的地方。那就是位于京畿道华城的这个龙建林和龙珠寺。 这里好像是体现对父亲的孝道的地方。 是的，是的。那我们介绍一下的话，就是说龙建林呢是由这个龙陵和建陵组成的 啊，两个。 对，陵就是这个王的这个坟墓嘛，对。那韩国是朝鲜时期的这个王的父亲的一个坟墓。那仔细的说一下，就是说朝鲜第22代王叫正祖，那他的父亲就是第21代王，就是司道世子。那正祖是司道世子和惠庆公所生的儿子嘛。那因为这个正祖小时候看到他的父亲被爷爷就是算是冤死的吧，对，被冤枉然后死掉了，然后正祖费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建了这个陵墓，然后为了参拜父亲的陵墓呢，正祖会在每年的一月和二月一定会来到这个位于京畿道的华城。所谓是可能能够体现出正祖的这个孝心啊，多么大。 关注韩国电影的朋友可能会看过这个刘亚仁主演过的那一部电影，对吧？这个就叫撒度， 对 啊，司道。可能也是会从中了解到这样的一段历史吧。 是。 那刚一提到是龙陵和建陵， 对， 两个陵，那分别都安葬了什么样的人物呢？ 那正祖的父亲司道世子和这个母亲惠庆公是一同埋葬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龙陵。那正祖的坟墓叫做建陵。 啊， 对，他父母的坟墓叫龙陵，正祖的父母叫做建陵、 哦、 正祖的坟墓叫做建陵。 嗯，也就是说一家人其实都在一起。 对，没错。那两个陵墓隔着一个算是一个小坡，不能说是山坡，就是一个小坡呢、 嗯、 这个整体被称为龙建陵。 啊， 那特别是这个正祖为了父亲建造的这个龙陵呢，是花了13年的时间深思熟虑而建造的。 嗯、 那原来是在其实是位于别的地方，但是听说这里当时是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 嗯、 所以正祖呢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陵墓迁移到了华城。 嗯 嗯，所以把这个陵墓的周边或者陵墓本身就是建造的非常的华丽、 嗯、 然后想要尽孝吧。 对、 嗯、 其实在韩国呢大家会听到很多有很多很多带这个陵字的地方。 对， 其实也都是这种啊古代的一些比如说王啊或者贵族他们的一些坟墓。 嗯， 有人说哎这坟墓有什么可看的呀，其实在韩国把这些东西呢第一个是作为历史的一些遗迹。 嗯， 另外呢它会作为一个让人们去深思去安静下来的这个 healing 的地方。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觉得心烦气躁的话来到这里呢， 嗯， 因为周围的这个自然环境一般都是非常优美的， 没错、 嗯、所以会马上就感觉诶我好像是能够去洗涤内心， 嗯， 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没错，还有一个非常感动，就是正祖当时在就是去世之前呢、 嗯、 是留下遗言，就是要把他的坟墓就建在他父母亲、 哦、 对，离父母亲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所以是迁到这里的。 对，所以、嗯组成了这个龙建陵。 没错，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陵墓的这个历史和这个正祖的孝心故事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 嗯、 那刚才我们朴主播也说过周边的自然景观也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的哈。 是是。 那首先这个龙建陵我们去到这里是早上九点开，然后六点是关门的，但是这个龙建陵呢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啊、 是不能进到里面的、 哦、 对，那但是能够观赏当时为了祭祀去准备祭祀食物的这个御膳房的一个结构、 嗯、 然后然后在龙建陵周边有很多可以去散步啊等等去体验自然的一些地方、 嗯、对，融入到自然当中，而且是非常寂静的自然当中。 是， 嗯，刚也提到了可以看到古代的御膳房的样子。 嗯，对，这个结构 对，可以看看这个朝鲜王朝时代的这个御膳房是什么样的。 对的、 嗯、当然刚也提到有这个散步的一些路线对吧、嗯、哦，为我们推荐一下吧。 对，那这个龙建陵因为周边是有一圈可以去散步的地方嘛、 嗯、 有一个就是长的散步路线和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散步路线、 嗯、 那这个短的这个路线是大概2公里左右、 哦、很近、 嗯、虽然对、 嗯、 但虽然有点短啊，但是因为它是有这个上上下下的一个、 啊、 小山坡一个地形、 嗯、 所以可能会如果运动量平时不大的人、嗯、可能会对 会吃点力， 对，吃点力、 啊、 对，算是运动了。 嗯，但是也会有那种完全来到自然当中的感觉嘛。 嗯，对， 你要一马平川的话能走走就累了。 是的，大家可以先观赏完这个龙建陵之后呢，在附近的这个散步的路线走一圈也是蛮好的。 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一边散步一边想想，哎，接下来比如说自己的父母的生日的时候啊， 对， 中秋节的时候 该怎么尽孝？ 对啊，怎么去尽孝？哎，这是不错的啊，对吧？当然了，体现孝心的不只有这个刚刚介绍的龙建陵、 嗯，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介绍了，还有另外的一座寺庙， 嗯， 对吧？ 没错， 就是、 那。 龙珠寺。 是的，那这个龙珠寺是位于龙建陵的这个旁边的。 嗯， 当时是这个正祖为了让父亲能够安详在这个对、 哦、 陵庙里，所以就建了一个寺庙专门去对祭祀他的一个父亲。 嗯，也算是这个一种庇佑。 对对对，是，对，是为了专门保护自己的父亲的一个。 嗯，我觉得正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个王。 是的是的， 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介绍过正祖的一些事迹，多多少少、 嗯、对， 好像都是和这个对自己父亲的孝道有关的。 对， 对，都是和尽孝有关的。 哇、 嗯、 真的是 值得学习、啊、 是一个榜样。 嗯 嗯，对。那刚刚提到这个龙建陵建设的时候呢是花13年的时间去精雕细琢的。 嗯， 其实这个龙珠寺建造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吧。 没错没错，因为当时正祖呢非常喜欢当时朝鲜时代的一个画家、 嗯、 他是这个别号为这个谭元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金弘道。 哦，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然后正祖就指命为他他为这个寺庙重建的负责人。 嗯嗯， 然后这个龙珠寺的名字也是正祖他亲自起的。 嗯， 那这个龙珠寺的名字是在这个寺庙经过四年的这个工程之后，重建工程之后，就在竣工的前一天晚上、 哦、 正祖做了一个梦哈、 嗯， 梦里就是看到这个一个龙，一只龙含着一颗龙珠升上天了。 哦、 嗯，所以他就第二天就取名为、 龙珠寺。 对， 哦，这 很有意义。 嗯，如果以古代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可能在梦中为自己说了一些寄托。 是是， 那龙珠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看点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龙珠寺去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我们进到龙珠寺之后呢，和这个建筑算是一种非常给人一种非常雄伟的一些感觉吧。然后这建筑里面还有一些专门的博物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遗产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然后进到龙珠寺之后呢，能看到这个有名为连峰桥的一个小石桥。然后在这个石桥周边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秀美的。然后在这石桥上刻了一段字哈、是到此门来莫存知己。那意思就是说来到这个门之后呢，请大家把这个心里的一些心里的一些所有的一些烦恼的一些苦闷都、对给它放空， 杂念都给 抛掉，杂念都给它抛掉。对， 哦，很有哲理啊。 对，所以一来到这个龙珠寺就给人感觉这个身心被净化了。 对啊，一下把你内心的烦恼都吸走了。 对，刚才提到烦恼，我们的朴主播最近有什么烦恼吗？能够分享一下吗？ 烦恼、 抛下 最烦恼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 对， 这个可以抛下吗？ 这个能抛下，可以的。到自然当中就没那么热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吧。 是 把这个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一些东西，不要去想它。 没错。 我如果说具体的话，想要 抛下 清空什么东西的话呢，我想把我的房间里面的东西给清。 我也是有同感。 我觉得东西太多了。 啊，是。 我好像之前也有说过吧。 嗯。 这个我特别不喜欢打扫灰尘 哦， 东西一多它也会招灰尘。 对对对对， 怎么就扔也扔不完呢？ 我也是， 究其原因就是买的太多了，跟你讲。 没错，手欠是吗？ 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撰稿人也非常的幽默啊，可能知道我喜欢吃，他说我应该把肚子这东西也清 空掉。其实这个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 好的，我们还是这个回到正题哈。 好吧， 这个寺庙的这个构造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听说这个是非常独特的。 没错，寺庙的构造是非常独特的。一进到这个寺庙呢，是由三个门构成的。然后在第三个门上，一般都是会叫它这个四天王门。然后但是这里呢和这个它的构造和这个宫殿的构造，就是王宫王室的构造是差不多的。旁边有一个叫这个行廊坊。对，所以呢据说呢这个构造的出现的原因是这个正祖因为是来到这里呢，就是把它看作这个寺庙。不是单纯把它看作寺庙，更把它看作一个算是一个宫殿吧。对，然后这附近呢，寺庙附近有一个正祖，听说是正祖亲自种的一个树，取名为这回阳。